东京残奥会赛程过半，在昨天进行的第七个比赛日中，中国代表团再夺八金三银两铜，以62金38银32铜的绝对优势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昨天东京残奥会田径比赛展开第五天的争夺，在女子铁饼 F11 级决赛中，张亮敏以40.83米打破世界纪录，成功卫冕。 因为一直以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在东京实现自己这个残奥会三连冠的这个梦想，并且今天还打破了自己曾经这个创造的世界纪录，所以内心感觉挺开心的。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铅球 F34 级的决赛中，中国选手邹丽娟以9米19的成绩获得金牌，并打破此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赛后邹丽娟说，此前的遗憾在这里弥补了。 挺开心的，就是之前因为标枪不是没超世界纪录嘛，然后心里就感觉有点小遗憾，现在就是所有都没了，就很开心。29号比的标枪嘛，间歇比较短，没想到还是可以的发挥的。 田径赛场喜讯不断，女子1500米 T54级周兆倩以3分27秒63的成绩获得金牌，男子铅球 F32级刘力以12米97的成绩获得金牌，并打破自己保持的12米05的世界纪录，女子400米 T37级蒋芬芬获得金牌。五人制盲人足球进行了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中国队凭借着朱瑞明的两粒进球2-0击败日本，小组赛2胜1负成功晋级半决赛。教练徐宇飞表示， 可以说小组赛当中这场打的是技战术的那个含量是最高的一场比赛啊，整个传切配合前场突破完全都按照我们的训练的这套路去打了。 此外，在射击、射箭、公路自行车等项目中，中国选手也有金牌斩获。 一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今天起开始实施。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天起，驾驶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等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将在全国分批推行。其中，北京、长春、南昌等28个城市将推广应用驾驶证电子化。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南昌市交管局副局长周培民介绍说， 驾驶人可凭有效的电子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遇到民警执法检查时，办理交管业务、处理交通违法或者交通事故等业务时，可以选择电子驾驶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今天起实施。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副司长刘怡介绍，全国多数地区在税法施行后采取的是税率平移，体现了契税税负水平总体不变的立法思路，不增加纳税人税负。 基本税率是没有变的，是3%到5%的范围。有关住房的一些优惠政策呀，在立法实施之后呢，也会继续的延续，是不会影响到纳税人的这个税负的。 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今天起施行，对特别重大事故的罚款最高可以达到1亿元。修改后的安全生产法还对安全生产事故中暴露的新问题做了针对性规定，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介绍， 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即责令整改并处罚款，拒不整改的责令停产停业整改整顿，并且可以按日连续记罚。 此外，今天起实施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要求建立对学生欺凌、性侵害、性骚扰行为的零容忍处理机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明确，国家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行重点保护。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要求保障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 今天是全国中小学生集中开学的日子，各地学校做好充足准备，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确保线上线下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请听报道。 鹤壁市在今年河南省遭遇的特大暴雨灾害中，部分学校严重受损。鹤壁市浚县采取分流、并校等方式妥善安置学生，确保全县11万学生按时开学上课。浚县新镇镇第一初级中学学校校长田金才， 这个我们开学的是9年级和6年级，大致有1100人。我们的这个食堂师傅已经把蔬菜、蛋类、肉类都储备完毕，符合标准的这个饮用水已经拉过来了。 保证这个其他年级在9月7日的时候能够正常入学。 受疫情影响，